不及待长的等待，春花最爱向风中摇摆，黄沙片要将痴和怨掩埋，一世的聪明情愿糊涂，一生的遭遇向谁诉，爱到不能爱，聚到总须散，繁华过后成一梦老，海水永不干，天也望不穿，红尘一笑和你共徘徊，将痴和怨掩埋，一世的聪明情愿糊涂，一生的遭遇向谁诉，爱到不能爱，聚到总须散， 龙凤呈祥，龙凤呈祥，和你。